you 左边，在右边，在右边。

自已休息了，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

真的看你走出我的生活。

才长出个腰，难道还不如佛结伴为人成道？暂时跋涉过泥沼，为你开得了窍，易碎来往的人潮，忍不得我也好。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恋爱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，长路知多少，是否层层人未曾言笑，往事仍看破

从不看过去。

习惯了做你身后的谁，习惯了你的暧昧轻易就枯萎，拥抱遗憾在我眼前落灰，习惯了觉得自己卑微，习惯了总给别人安慰，却从 走过的城市里走

由的鸟。

气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走路才长气也没见上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。牵我走过越暗越几丈发芽，啦啦啦啦。 擦肩而过，所以你别想太多。